小白狗擦去他的眼泪，季童刚要去抱他，小白狗掉在了地上，和风现形在他眼前。 好了，该学习了，时间宝贵，不该用来悲春伤秋，纠结于过去这些没有任何意义。 季童捡起玩具狗，掸了掸，放回了床上。那你呢？ 出去一趟。 哦。 然后再来陪你。 天气不错，半边晚霞，季童独自从校餐厅出来往教室去，忽然一只黑色的蝴蝶落在他面前，缓缓地扇动翅膀，最终落在他的肩膀上。季童欣喜地看着他，知道这是何风，他昨晚说过的，为避免自己经常走神，日后可以飞蛾虫鸟之体留于身畔。蝶翼很大，黑底绿纹，怪好看的。我们待会儿回教室吧。季童溜达到偏僻处的池塘边，黑蝶在他身边飞来飞去，季童的视线跟着他前后左右绕着。 别逗我了，顺得我头都要晕了。 蝴蝶停在他眼前的一片树叶上，季童双手叠着搭在石栏上，看着池中的莲叶，长舒口气。 啊，好想快点高考完呀。 你这花纹真好看。蝴蝶不动了，季童收回手，无聊的又看向池底， 吃的水可真脏。那片莲叶怎么有点泛红？真的有点泛红。 他见他不理自己，无奈地看了腕表。 走吧，回去写作业。 蝴蝶飞到他的肩上，季童边走边点着他的长须。 你也这么懒的。 天渐渐冷了，季童两点一线来回，在不平凡的生活里过着平淡的小日子。高三虽学习紧张，但体育课却不可免。从前的热身活动变成跑操，队列里一张张稚嫩的面孔，一边呼哧呼哧喘着大气，一边叫嚣着好累好累。理科班女生少，季童在一众女孩子里个子算高，排在女生中较后的位置，身后便是男同学。刚到第二圈，后头忽然传来呼闹声。 哟，快看， 哇，这是蝴蝶还是蛾子？真大！ 两个敏感的字窜入季童的耳朵里，他立马仰头，看到黑蝶在半空飞快抖翅，整个班躁动起来。 哇，黑色的蝴蝶！ 哇，好漂亮！ 有想出风头的男孩跳起来要抓他，好在蝴蝶反应快，一个斜转飞得更高。体育老师冲他们喊。 七班干嘛呢？是不是想再跑两圈呢？抓什么蝴蝶？几岁了？哎，那个后面的黄帽子，跳这么高，要不要跟他一起飞啊？ 一阵哄笑过后，蝴蝶飞到气筒面前，落在他的领口。队伍跑远了，大家继续交头接耳。 天这么冷了，他怎么还在外面啊？ 还没见过这么大的蝴蝶。 什么蝴蝶？明明就是蛾子。 你家蛾子这么大，比这更大的都有。 季童低下眼，故意朝蝴蝶吹了口气，蝶须似在狂风中般摇摆，他挪了个位置表示不满。季童偷笑一番，却见蝴蝶倏地离开身体飞高了，在头顶盘旋。 季童，这蝴蝶真喜欢你，光在你头顶飞。 缠缠绵绵，梁山伯祝英台呀、啊。 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就你话多。 甘婷回头嗔骂，季童懒得理他们，他抬头再望去，蝴蝶飞远了。从上周开始，季童便不让周欣接送自己上下学了，一是有何风陪着， 二十周星工作忙，季童不想再麻烦他整日为自己操劳，可周星不放心，季童只好拉上甘婷，骗周星说有人跟自己一路。季童走夜路越来越有恃无恐，他深信不管遇到什么状况，撞见什么样的恶鬼，何峰都能及时出现保护自己。 你便回来吧，我好久没看到你了。 何峰像是当蝴蝶当上瘾了，在他身边绕了两圈才现出原形。 做蝴蝶好玩吗？ 还不错。 我也想飞。 天桥上那个人要干什么？何峰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只见一个男子趴在栏杆上，正要往外爬，他如一阵风般闪过去，一掌推出男子身体里的鬼。那鬼面相丑陋，头顶掉了一半皮发，一见是巡视，吓得转头就跑。季童眼睁睁看着何峰追他而去，他紧跟着快步跑上天桥，只见那男子失魂落魄地瘫坐在地上。何峰回到季童身边， 回家去。 那你呢？ 我去追他。 话音刚落，何峰又没影了。季童用手指戳了戳男子， 你还好吗？ 男子掀起眼皮，晃了晃脑袋，干瘦的手扶住太阳穴，用力地敲了几下。季童看着他眼眶发黑，面色苍白，目光也有些涣散。 你怎么样？伤到哪里没？ 男子放下手，头靠着身后的铁栏杆，闭上眼，一句话也不说。